第41集，一星期的调整结束，他们还要在拉萨进行一周的义诊，然后分散在拉萨几个友好帮扶单位开展院内指导、查房和临床教学的工作。这也是在进入更加贫困的地区之前的准备工作，用以适应西藏的医疗条件和熟悉西藏人民的看病习惯、民族风俗。这样的工作会持续到三月。三月份开春以后，冰封的道路解冻了，他们才正式深入藏区开展医疗工作。赵斌是急诊科来的，是到处都欢迎的人才，拉萨人民医院理所当然地把他留在本院指导。赵斌的专业素养相当不错，在新的地方他也注意收敛脾气，尽可能用自己斯文的表象和人相处，很快受到了医院上下的一致好评。不过让他有些哭笑不得的是，拉萨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最多的还是高原反应的病人，实在是十月旅游旺季，第一次上高原的游客太多了。 怎么不好？ 赵斌看着面前病人一身冲锋衣，脸上忍俊不禁地露出了笑容。 我昨天到拉萨的。 病人有气无力地说， 太难受了，我还发烧了，昨天晚上身上一直发烫，烫得根本没法睡。 赵斌眯着眼向他笑，对病人说， 你这个反应跟我当时第一天到拉萨是一模一样的。没事的，就是高原反应，吸氧休息适应就好了。 真的？他们也说是高原反应，我真的是怕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真的是烧得难受。 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赵斌安慰他， 我休息了三天，在宾馆也没出去，三天以后就好了。 啊，休息三天？ 病人哭丧着脸， 我旅游计划就是这三天。哎呦，休息三天，我这假期就泡汤了。哎，没想到我这么年轻，高反还这么严重。 啊，高原反应跟年龄或者平时的身体素质真的没什么关系。 赵斌解释道， 有的人平时锻炼很好，还是会出现高反，西藏驻军有很多人都是严重高反的，要是实在不行，只能够把行程简化一下了，好吧。 病人叹了口气， 只能这样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 C 大附院，罗明瑶在组会时跟导师周鸿斌看修改过的数据统计表和病人随访问卷。 嗯，你这个比上次的完整多了，我先把你这个发给他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他们这个讲课现在是定在12月初，这几天我自己也查了几个文献，你回去再翻一翻，你看我们这个还有什么是别人没有做的地方。你这个开始我听着好，翻了文献我看其实做的也不少了，你真的要做这个民族基因分型的，即使我觉得发好文章可能机会不多了。 罗明瑶低着声音说， 我还是想试一试。 你这还有点固执了。 周鸿斌摇摇头， 不过固执的人在科研上总能做出点什么，这种性格好，做科研就是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我们国内医院很多做科研的都太急功近利了，只顾着早点发文章。 组会散了，门口钱康明和徐茂华来找周老师，徐茂华给他发了个短信，说完了一起吃饭。罗明瑶就在科室坐了一会儿，等到徐茂华出来，三个人相约去医院旁边巷子里吃烤串。跟进药物临床实验已经2个多月了，三个人相处愉快，少了一些最开始的礼貌客气，现在每次钱康明和徐茂华过来都约着罗明瑶一起随便吃点东西。比起在酒楼里面那个阵仗，罗明瑶还挺喜欢这样街边吃点东西，说些工作的事情。钱康明是负责 C 市这个片区数据收集的，其他地方他一个月去一次， C 大附院数据量最大，他每周都来，主要来查看病人数据的完整性。慢性病病人用药及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完全靠病人自觉性，每天的用药日记，每周的血液检查，病人配合度差，很难做下去。药物一致性实验对国产药是非常重要的， 数据不好直接影响药物上市时间。罗明瑶做事倒是很勤奋，每周病人随访，按时间提醒病人复查，数据记录都没问题，但是和病人打交道上面还欠缺一些技巧。钱康明这方面就做得更好，毕竟是临床待过的，对病人的心理掌握得非常到位，每次吃饭都会给罗明瑶讲一些东西。 老年人其实还好，老年人知道是免费的，基本上就风雨无阻，到点就来。你其实做老年人是很好的，你很有耐心，你记得提醒他们复诊时间，他们就会按时来，年轻人就会麻烦一些。你知道今天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来了两周就不来了吗？ 罗明瑶摇了摇头。 有两点。 钱康明竖了竖手指。 第一点，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疾病的严重性。第二点，太麻烦了。对年轻人来说，时间也是隐形的财产。他衡量以后，觉得自己消耗的时间和他得到的收益不成正比。 罗明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所以，对于年轻人， 钱康明继续说， 你可以适当地进行恐吓，语气稍微急一点。你要让他首先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疾病的危害，以及慢性病长期用药的花费，这样他才会觉得一个月省了多少钱，做这些检查都是对他有益的，花费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徐茂华笑着敲敲碗。 钱师兄，这饭都要凉了，快吃饭了。 钱康明也忍不住笑。 好，吃饭，小明来。 一边说着，一边把几串牛肉递给罗明瑶。吃过饭，钱康明去开车，说要送罗明瑶回去，罗明瑶推辞了。等钱康明车开过来的间隙，徐茂华问他， 你觉得钱师兄怎么样？ 罗明瑶认真地回答， 钱师兄很厉害。 徐茂华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钱师兄特厉害，不仅工作能力强，专业素质高，为人处事也厉害，而且他长得很帅气，在我们公司那简直就是形象代言人，他一穿上西装啊，公司的女同事全都围着他转，可这么久了也没见他找女朋友，你知道为啥吗？ 罗明瑶莫名其妙地看着徐茂华，不解地摇摇头。徐茂华对他的迟钝有点无语。 因为他喜欢男人。 12月初， C 市已经到了必须穿羽绒服的时候，天气阴冷，偶尔才见到一次晴天，这种气温着实压抑难受。罗明瑶要去西藏的事情也给黄伯怀和朱珍珍这些好朋友说了，黄伯怀听说罗明瑶竟然执意要做这个课题，简直激动得恨不得给他做一个奖状，认为罗明瑶终于开窍了，要发达了。罗明瑶并没有想自己要做出什么东西，他只是有点欣喜，给自己找到机会去接近赵斌。他按照黄伯怀不知道从哪来的建议，买好了暖宝宝，穿了两条秋裤，跟着导师周鸿斌上拉萨了。同样在贡嘎机场落地，同样下飞机时候毫无感觉，同样在机场拍下 C 市难得一见的湛蓝高天，罗明瑶甚至因为有一点点靠近赵斌而雀跃，仿佛这一次他就能追着赵斌的脚步，离他更近。他们这一班飞机比赵斌来时候还早一点，罗明瑶是早饭都没吃就上了飞机，飞机上的早餐他也睡过了没吃，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有一点饥饿感，但现在离午饭时间还早，他们安排的时间也很紧，实在没时间吃饭。老板下午讲课，讲完课就直奔机场赶飞机回 C 市，罗明瑶做这个实验报告和讲解的时间就上午这一会儿。这是罗明瑶第一次出来讲课，虽然场面不大，也只是向各位老师介绍实验需要的数据，还有老板坐镇，他还是免不了紧张。站在台上，他开始有点头晕，讲到中间的时候，后背已经湿了，全身都是冷汗，讲完时候就开始感觉四肢有些乏力。